安宗越听越觉得牵扯出更多的疑问来。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去研究夏商断代史，而是要明确怎么破除那倒血霉的鬼咒。大禹王设下的鬼咒，周文王的破顶剑神庙，他一直觉得这件事会牵扯出一个十分庞大的谜团，只是没想到他们几乎被牵扯进了一段连历史学都无法全面了解的两个王朝的历史。如果说大禹和周文王之间有什么共通的话，那么只有两个。一是他们都是几乎被神化了的圣人，二是他们都是开国立邦的王。白毅按了按他的肩膀想要继续说下去，但身边的牛角突然拉住他们说， 这个光头的血怎么流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啊？ 他们低头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光头身边的一大块地方都已经成了血河，而光头的身体下还在不停地往外冒血，这架势看起来还有的流呢。曹阳他们都连忙往安宗他们这里靠，不大一会儿所有人都退到了这个石室的最里面。几个人看着这具一动也不动的尸体，这血都可以赶上三头牛的分量了。据说吸血鬼可以流出比本身多三倍的血液，但这光头和那些吸血鬼的外表也差太多了吧？哼，哪有那么民工气质的吸血鬼啊？血越流越多，所有人都急着想要找出路。这个石室其实不是很小，可以说至少有半个小礼堂那么大。可是照他那样飙血下去，他们很快就要没有地方站了。 这是赵老板，这是你的人啊，最后也是你给结果掉的，现在估计他阴魂不散，你去安抚他。 妈的，什么我的人，现在那些尸体根本都已经不能叫做尸体了，他们都给替换了，被原先你们所触动的那八苦鬼咒中死掉的鬼替换了，成了替死鬼。 安宗听到这个词，突然想到白毅在洞里所写的那个字 替啊。 赵老板点了点头说， 要开启河伯殿需要人死，这不是说我们杀的，而是由河伯殿自己决定的，杀几个留几个都不是我们所能定下的，最后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进入河伯殿的正殿，这不是现在开始计算的，而是一切与河伯殿有关系或者接触过河伯殿物品的人都会被进行筛选，这是河伯殿保证其隐秘性质的一种防御手段。其实与其说筛选，不如说是全部抹杀。到现在为止，所有知道并接近神殿的人都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的。你们当初在太行山下看到的那个洞穴，就记载着当初在晋国发生的鬼咒轮回事件，晋国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总之，与鬼咒有关的人最后都成了河伯殿散布在各个地方的替死恶鬼，这也就是你们口里所说的八苦鬼咒所要保存藏于此处封存千年的秘密。 不对，最后那个光头说还有一个，只要再死一个我们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到时候也许这个不破之咒就给我们破了。 大家脸上都出现了复杂的表情，如果按照牛角的话，他们真的只要再死一个人，这八苦鬼咒就可以解除了。但还要死一个，那就意味着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下一秒死亡。安宗听到大家的呼吸都十分凝重，大量的血液流出，使得这个石室充满了血腥味。这种味道闻久了，居然有一种催眠的效果，让人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安宗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时间仿佛是停滞的。进入了这个神殿之后，他们就再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别说死不死了，你们看那些血怎么越来越浓稠了，太奇怪了。 你们闻闻看，这四周怎么有股女人的香水味啊？ 牛角对于香味的分辨能力不是很强，所以他闻到的甜腻的味道就认为是女人的香水。但是安宗闻着怎么都不觉得哪个女人会在自己身上喷这玩意儿。大家都警惕地退后，但后面就是成堆的骨气，要退也没有地方让他们落脚。白毅此时抬着头注视着天花板说， 这里好像是木质的屋顶，感觉上面还有木质房梁，我们被困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这里四处都是壁画，这里完全就是一个封闭密室，那具尸体也越来越不对劲儿，一时找不到出口，不如先爬上去再说。 他们所有人都同意，再待下去不知道这血泊里会有什么。但问题是他们怎么爬上去呢？这个顶那么高，四周又没有可以借力攀爬的地方。白毅看出他们的顾虑，他说道， 不要紧，我们用绳子打结，绳子每个结上都套上一个环，这样可以做成简单的绳梯，总之先上去，血也快要溢过来了。 其实大家都十分疲劳了，但是越看越觉得这血诡异，四周弥漫着的已经不是血腥味了，而是一种奇怪的香味。这种呛鼻的香味充斥着整个石室。他们帮着白毅把尼龙绳固定住，然后用登山扣做成一个一个圆形的脚踏。白毅抄起身边的一个青铜斧，拴上石头直接把它甩到空中，因为力道无法把握，青铜器一直掉下来。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青铜骨器像是摔破铁一样来回荡，要是过去安宗肯定心中充满了不安，可现在这些文物在他眼里也就是个救命的东西而已。之前他们还刚刚炸了一座堪称奇迹的兵马俑，终于咣当一声，绳子被固定住了。他拉了一拉，觉得还算稳固，就让他们先上去。但是赵老板看到他们已经做好的绳梯，便恬不知耻地推开他们，抢先往上爬。白毅是最后一个爬上来的，当他的脚刚离开地面，血水就把这里全都染成了血河。他们挤在房顶的屋梁上，都不知道这里能不能承受所有人的重量。白毅一点点地爬上来，就在他爬到一半的时候，绳子所系的那个缝不知道怎么居然松了。安宗一个侧身快速地压住身子，把绳子绕在自己的腰上，对着六子和牛角喊道， 白毅又掉下去了，快拉他上来。 因为安宗没有办法使太大的力气，眼看绳子一点一点往下滑去，此时那血泊变得非常粘稠，仿佛是一锅烧糊了的番茄面疙瘩，还不停地往外冒着泡沫。他不知道这血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但如果白毅真的掉下去，那就什么都完了。他使出吃奶的力气，干脆把身体斜卧在房梁上，也顾不得几千年前的石梁是否能够承受那么多人的重量了。安宗拉着绳子死命地拽，努力把绳子绕在自己的手臂上。六子探出身体去够白毅的手，最后白毅伸出一只手握住六子的手臂，终于把他给拽了上来。而下面居然渐渐出现了一张由血形成的人脸，但是这个人脸不是像恐怖片里那么张牙舞爪，而是扭曲变形的。他渐渐变成了一个女人的脸。这个女人安静地看着他们，没有表情，也没有笑。安宗虚脱似的横卧在石梁上，额头上竟是黄豆大的冷汗。白毅爬上来拍拍他的肩膀，然后把他拉起来。安宗只剩点点头，表示还能继续走的力气，其他的就只有疯狂的呼吸了。此时安宗又听到身旁传来一声女人的笑声，他猛地一转头，发现身旁就是赵老板，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安宗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从进入这个石室后，他总觉得身边已经跟着一些看不见的人。